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10月16日晚 myradio 8周年台慶聯歡晚會 還有少量門票 各位可以把握最後的機會 在辦公時間裡面打 2467-3088 預約買票 到時見啦 國師陳雲10分鐘籌款演唱會即將開始 想聽陳雲開腔獻唱金曲 現在機會來了 接下來在10月16日 MyRadio8周年台慶聯歡晚會裡面 陳雲將會上台激昂高歌 為MyRadio籌募營運經費 大家支持陳雲國師在台慶獻唱的話 可以選擇親臨普羅政治學院捐贈現金或支票 支票亦可以郵寄到普羅政治學院 抬頭請寫普羅政治學院有限公司 假如你有PayPal戶口 你亦可以登入之後以轉帳的方式 將贊助款項存入 hkproletariat@gmail.com 同時註明贊助陳雲10分鐘台慶籌款演唱會 如有查詢請電 2467-3088 請大家踴躍捐書支持陳雲國師 撐MyRadio Hello， 歡迎收看大戰，我是沙比。上一集講到盟軍和德軍在卡昂和卡朗坦之間開始爭奪戰，在這段期間上次講到6月19日這個日子發生一件事，就是盟軍佔領了已經佔領了一個灘頭，即是朱洛金和猶他 還有奧馬哈坦外面的灘頭，其中在美軍那段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當時他們的人工碼頭桑樹 就發生了問題， 因為我們講過有大概十幾至二十幾個小時之間， 他們登陸的時候是有好天氣的時間， 但是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那些風浪就來了， 美軍那邊的人做碼頭被沖爛了，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對於盟軍來說，上次我都說了數字出來，其實就會有些支援、車、坦克那些，如果運載那個射載，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這段時間對於盟軍那個後勤在後面整個軍艦、整個軍艦在後面來的支援人員上岸都會比較慢一點，反而另外一邊看就是德軍的機會來的，不過可惜就是德軍沒有能力 組織更加比較上龐大的反擊，令到這個不多不少已經是錯失了這個戰機時間。 就在德軍已經錯失戰機的時間，另外一邊盟軍都要在這個階段，英軍和美軍兩邊壓制著德軍，卡昂有一線英軍和德軍打到七彩，待會講下一節的進攻卡昂市的地方激烈的戰況。另外一邊就是自從美軍佔領了卡朗坦之後，當地附近一圍圈那些德軍守軍部分都因為在隆美爾撤退令之後有部份可以走掉，其實走不掉的當然都有些主要其實都是在失堡的地方。上次我都給了一張圖，我們可以去一張照片，上次我都給大家看失堡的位置，去上麻煩 这里就是讲这个失保的地方。咁盟军即是美军就赴去打这个失保，即是有些走不甩的，咁开始他要进攻这个失保这个位置。咁其实开始进入失保期间啦，咁其实喺6月20号咁上下嘅日子，其实开始慢慢有美军有三个师咧，开始慢慢由呢、這个佢又占领卡朗坦之后开始占据，其实卡朗坦其实喺呢度啊，占咗个圈，啱啱正正就系呢个红色圈圈个位个一带，其实呢两边就系佢哋登陆嗰个滩个滩头附近啲位置嚟咧。咁其实呢度啱啱上去，其实就系失步咯。咁其实盟军开始啦，美军方面就用三个师向呢个失步慢慢推进。咁即系当然推进期间咧，其实都会有少少阻滞啊，因为其实德军喺呢段地带嗰度都放咗唔同嘅防御工事啊，包括有阵时利用到佢两边其实失保呢个地方，即系呢个突出嚟呢个半岛，其实有啲运河，包括有阵时下边都有条卡朗坦运河啊，美军后期先攻到咧。咁就住呢度有啲运河，咁其实做咗好多阻碍坦克嘅移动嘅工事啊，甚至乎喺附近咧，其实喺成个呢个失保同埋一个外郊区附近一笪地方，其实放置咗成20台啊呢个反坦克炮，甚至乎呢啲反坦克炮就当中包括有啲系叫做海岸炮啦，就可以对住出边海岸嗰度又打得，调翻转头嚟即系向海岸呢度打又得，可以打军舰，调翻转头打落内陆都可以，所以都非常危险。呢20个喺其实收收埋埋喺市外同埋郊区附近啦，其中有十五台啦，其实系150毫米嘅即系大炮嚟嘅。咁当然咧就呢啲方面就比较上咧就危对于美军嚟讲，其实都非常之危险嘅。咁喺呢一段地段嚟讲，咁就因为佢已经系俾美军封锁到，即系其实已经突咗个头出嚟，就俾美军封住咗咁啦，即系其实捻住你嘅喉咙噶啦。咁美軍諗落去，既然係咁，梗係叫佢投降，走唔甩咯。嚇，出邊海咧，全部都係啲美軍包圍到。當然佢唔會咁蠢行埋俾你射啦。咁就俾美軍包圍曬。咁下邊你唯一一個可以走嘅地方，走得嘅已經走咗啦。咁就美軍就用咗最簡單一樣嘢，叫你投降啦。梗係我唔會咁蠢啊！你明知你一定死緊嘅，我咁打嚟，你走就走唔到，一係俾我慢慢消滅你啦。咁就美軍就同佢講話不投降啦。但係當其時啊，我哋可以去學一張，我過嚟俾第二張相睇。咁當其時咧就守軍啦，守軍方面就係呢度有名嘅。当其时在失保的守军呢就是我看到有些译名呢叫做斯本利将军，但是他那个我自己读法是什么呢，应该叫做舒利宾将军，应该宾他的宾临尾那三个字的宾是 BEN 应该读宾，是不是那你们可能那些译名都用回可能普通话音都用宾BEN 宾用本，我读回我们自己广东的口音啱，个口音会啱啲，就舒利宾将军，就当其时守住失步啦。其实他开始要顶住美军个进攻嘅时候啦，咁其实咁佢当然啦，落咗个头叫佢投降啦，佢系唔投降嘅，佢都系去到守到最后一刻，佢先系叫做最到即系打到冇得打嗰时候，佢先系差唔多，你一系打人哋有支枪怼住你要射你嗰时候，你先到要死梗嗰时候，咁佢先系真系就投降。呢一段时间美军个呼吁投降，佢系冇理到佢啦。咁开始阿盟军咪用要开始打入去呢个德军阵地嘅时候啦，就系呢个失保德军阵地嘅时候，其实放咗开始要知道佢里边有啲坦克啊，甚至乎仲有啲反坦克炮摆晒喺里边，咁就出动咗个空军同埋海军嘅支援。空军方面咧，其实就用咗大概有500架嘅空军喺呢个失保进行一扎扎咁嘅密集式轰炸啦。其实之前大家谂到都记得我讲过，佢未登陆之前已经系炸过一次嚟嘅，佢系特 別是炸他們要炸的地方是炸這個鐵路和即是鐵路和火車站的，因為這一陣的主力炸是炸了他們的公路，即是第一次在未登陸之前就炸公路和炸鐵路，這些是可以有效地阻止這個德軍外圍啊諾曼第外圍一帶的德軍很迅速地很支援到這個諾曼第地區。那這一陣就主力是密集式的去轟炸他佢啊，塞堡內邊嘅地段，因為而家就要炸佢啲德軍啊嘛，特別就係啲有裝甲裝備嘅啦，包括係坦克同埋呢個各類型嘅火炮。頭先我講啲有啲火炮同埋有成20台嘅反坦克炮同埋大型啲嘅即係啲海岸炮啲。咁其實就係咁喺呢度炸啦，然之後炸完之後咧。三個美軍的 CAA 就在南部在這個塞堡南些少的地方，其實就開始向這個塞堡慢慢去進攻，上去北上去進攻。舒利賓其實都知道一樣東西，就自己下面些少的德軍，即可以在一個喉嚨釘的位置的德軍走得已經走了，那他自己都作為死守的坑，可以打的用的兵員或者是的叫什麼呢，真是正正式式的作戰部隊已經是所剩無幾的。那他另外做一樣下了一個命令，就包括當時有些做雜務的德國人或者是他相關都控制到的人員就都投入埋去戰鬥咯，咁湊湊埋埋先剩到四個團嘅兵力，都照樣同盟軍去打餐死咧。咁而家一定要堅，即係佢最多要做咗個命下咗個命令，一定要堅守到底啦。到呢一刻為止，當其時，而且佢再做咗個決定嘅呢、這個舒利賓將軍。咁佢做咗個咩決定呢？佢咧打電話翻咗去德國本土即係其實就係打俾希特拉嗰邊啦。咁啊做咗一樣嘢，咁佢話我哋而家係死守噶啦，就唔該咧，我哋而家士氣就非常之低落，包括係啲人員死傷慘重虛耗非常之大。咁佢得翻嗰個地方死守，彈藥嘅一定會有機會用盡一日噶啦。咁而家都虛耗好大啦，人員嘅士氣、體力食物全部都虛耗得好犀利。咁而家你其他你幫唔到手嘅，你可唔可以做一樣嘢出嚟咧？佢就打電話翻去德國本土咧，就請呢、這個即係德軍啦。我諗都係同希特拉講啦，即係本土度啦，就用飛機啊空投呢、這個。大家望到呢個就係鐵十字勳章啊，空投呢啲鐵十字勳章落去呢個塞堡嘅地方，其實是用作鼓勵士氣之用。鐵十字勳章咧，其實就係德國咧歷來咧頒俾啲有重大嘅軍，即係喺戰爭咧軍功方面有好大有成好大成就嘅軍人方面咧。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因為始終大家都記得德國其實有不同一段歷史嘛，這個呢就屬於在1939年開始就頒發到的鐵十字勳章，當然很有納粹特色，大家見到中間其實就是一個納粹標誌來的，下面寫著1939年。舒利賓將軍就就 請求空降這些下去，即係其他彈藥啊、食物啊嗰啲你幫唔到手，起碼士氣方面都幫到手啦。咁就請求呢個空降呢、這個鐵十字勳章落嚟。咁咁當然啦，就喺盟軍個空防炮火持續都咁犀利啦。頭先我講咗空軍方面，咁海軍方面都請都有請到呢、這個美軍方面個喺軍艦方面嘅幫手，但係自己軍艦其實組織咗都近20架軍艦在外海一帶已經準備好炮轟，但當其時負責呢炮轟嘅司令啦，咁就諗到一樣嘢，就話最主要都係要揾到真係有德軍有明顯反擊嘅地方，佢哋先會喺嗰度發炮。因為如果你對住塞堡係亂咁發炮，咁大家記得空軍落嚟喺空軍上面落嚟炸。它是由上而下炸下去的嘛，但 但海軍是不同的，海軍是橫線射過來的，即是有海軍會炸中自己人的機會是相當之高的。當然空軍也有機會，但空軍的機會是比海軍少一點，因為它上至下嘛，我們定點軍炸不是好像現在的美軍那樣嘛，會炸到人家這些聯合無國界醫生嘛，就擺明炸你，不知道我經常都覺得美軍擺明炸人，你這麼好科技都找不到的地方。空軍誤炸機會率是低一點的，但是海軍真的高，因為它向前射呢橫線地炸過來。當時負責指揮的這系列的艦的那個指揮官說一件事，找到一個明顯反抗的地方，德軍反抗的炮兵陣地，他先去炸。就當然就是因為海軍方面這個做法對於當其時德軍在海上面那個轟炸，其實都裝甲師方面的轟炸，其實有用過那個效用的機會，其實那個效率不高的。但是調返轉嚟咁，其實空軍那個轟炸呢，你由咁高咁炸落嚟呢，其實那個命中率都唔係，空軍方面唔係太高㗎嘛。但係呢要諗一樣嘢，即係之前都有講過，空軍嘅時候受個風向啊，喺諾曼第登陸嘅時候受個風向，其他唔同嘅阻礙，佢有個炸彈抌落嚟係中嘅機會率係唔高嘅，即係起碼會炸到附近嗰啲範圍啦。但係海軍佢因為有個海岸有佢自己嗰、那個艦上面嗰個炮對住佢咧，咁海軍嘅命中率高啲嘅。咁呢咁嘅發生件好好笑嘅事咯。空軍嘅誤炸率機會低，但係佢命誤炸嘅機會低，但係佢命中德軍嘅機會率又唔高。海軍嘅命中率係高啲嘅，但係佢又唔可以亂咁發炮。因為你不可以是不是地段都要炸埋佢啊！啊，嗰佢附近咧有德軍就炸埋佢，佢嘅意思就唔得，你一定要俾到我當地有德軍嚟開炮反擊還火，我知道嗰度真係有德軍啦，而嗰度冇自己人，我先去發炮打嗰個地方，因為真係好準嚇。如果海軍要炸你嗰啲移動嗰啲海岸炮，即係艦上面嗰啲炮友。那個擊中程度都很高下，就住呢樣嘢咧，起碼做到一樣嘢，即使對當其時失堡上面的裝甲師同埋德軍啦，冇一個好有效的程度個摧毀，但係都喺附近的地方，無論是城鎮或者公路，其實都一定程度上的破壞同埋一個阻礙力啦，可以咁講。咁啊，到咗呢一點之後咧，咁開始美軍開始出動，開始出擊啦。咁其實就係呢三個師就係美國嘅第七軍嚟嘅。咁就係趁住入黑嗰陣時嘅時間咧，就開始進入去呢個失堡地段。咁到呢一刻為止咧，咁舒利賓將軍都諗到就已經係過，其實嗰陣時已經過咗大概一至兩日時間啦。頭先我哋講嗰段嘅時間都六月22号的日子，到舒利賓他开始决定，这三日以来个海岸和空军那个狂炸失堡地段之后呢，舒利賓过了这三日都想到一样东西，都是决定投降，因为都已经是去到最后一刻了，那就没办法了，无奈之下决定投降。但是因为基于这个叫做通讯问题呢，其实有部分地方呢其实是没有受到这个投降的接受，即知道呢个投降嘅指令嘅，咁仍然咧顽强地抵抗啦。咁呢个地方喺边咧？其实都其实就喺呢个失堡最尖端端嘅地方。咁其实就系失堡最西北嘅地方啦。佢占住喺边？佢占住呢度，就系一占住指住呢个地方最端端嘅地方啦。咁就仲系顽强抵抗啦。但咁当然啦，最后个结果都系俾美军就车埋去，装甲士好步兵嘅车埋去。最后呢场嘅失堡战役咧，美军咧为咗占领呢个成个地方啦，包括卡隆坦呢一扎呢个圆圈嘅地方啦，美军都伤亡都20,000多人，咁德军就更加多，比美军多10,000人。咁呢个都我觉得系基于呢、這个海空炮火嗰个强力支援啦，都炸伤唔少嘅德军。咁当然失堡被占领咗之后咧，咁其实都要讲下失堡呢、這个点解大家我自己有时都谂法都系咁样，呢、這个有个头突出嚟，我唔打佢，我只喺呢度做封锁嘅话， 呢度位咧做封鎖嘅話，佢總有一日會餓死嘅，佢一定要出嚟嘅。咁點解要攞呢個地方咁咩咧？我點解唔揾班守軍守住呢條喉嚨定？跟住我就喺內陸進軍打巴黎，打其他地方。咁就佢總有一日投降，一係出去攻過嚟，如果唔係佢死梗嘅。咁點解一定要咁迫切要打呢個失堡呢個地方咧？因為原因一樣嘢就係因為失堡其實就係一個當其時法國北部嘅第二大港口嚟嘅，甚至乎係可以直情可以講最大添嘅，因為當其時盟軍喺比利時有一個港口啦，都相當之大啦。咁當盟軍一路攞過去嗰時攞埋嗰個北邊嗰個港口之外咧，咁其實呢邊失堡就其實係盟軍基本上最主要港口嚟嘅。攞港口嗰個重要性其實都我都講到，其實喺登陸諾曼第嗰時點解要做呢兩個人工碼頭，其實都係咁嘅原因嚟嘅，因為我成二百幾三百萬喺度變人啫喎，咁仲有咩咧？仲有我啲資源，啲後勤嘅支援嗰啲資源咧，包括係坦克啊、車啊、食物啊、醫療啊、逼力巴拉，總之你需。卡力卡拉嘅，仲要你系需要攞嚟战争上边要有用嘅嘢，都喺晒啲港口要运到上嚟先得噶。我唔通我喺飞机系咁抌落嚟嘛？冇可能噶嘛。咁呢个航运系好重要嘅，即系海运呢个好重要嘅。咁当其时人工码头预计咧用咗个唔长嘅日子嘅，可能系佢自己谂个法都系。暫用住嘅啫，因為你本身一有風浪已經打爛咗一個啦，已經人造碼頭 A 已經爛咗喺美軍方面一個，佢諗佢都用唔耐嘅。如果佢立咗嚟，我佔領咗個地方之後啦，咁就開始攞咗呢個碼頭，攞咗個登陸咗用咗呢兩個人工碼頭。其實佢用嘅時間唔會耐，佢自己都會慢慢俾風浪沖爛嘅。咁之後我一定攞到一個好重要嘅港口，嗰、那個咧就係失堡啦。呢、這個失堡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啦。咁就但系盟軍知道失堡好，唔係盟軍要失堡呢個地方好重要。但係其實德國佬都諗定你知，都知你一樣嘢，就係你梗係好需要失堡呢個地方啦。咁就係、是、所以佢都做咗一樣嘢嘅。我攞去下一張相，就係、是、舒利賓嗰喺臨投降嗰時候做了一樣嘢，就係喺失堡呢個地方咧就。道路大家看到道路有些同埋上面的建築物就整爛曬佢。另外一樣嘢咧，佢就最衰嘅啦。佢就係、是、當其時失堡呢度其實已經變咗一紮廢墟。另外一樣嘢佢做咗樣好衰嘅就係、是，佢係將特別係將失堡嗰個港口咧就整到攤換曬佢，甚至乎有好多地方炸曬佢啦。咁當然就係包括市內啦。無論有公路可以行到的地方都特別難行，大家見到呢張相啦，呢度都頹垣敗瓦爛曬啊，整到啲公路都塞住曬。咁你即使有港口運上嚟落，都係有些少都會有艱難嘅，你都 feel 到個艱難嘅。另外佢喺港口做咗啲咩咧？將個碼頭啊，附近的防波堤都整爛曬佢，同埋用嚟做吊重嗰啲咧，全部整爛曬佢。跟住喺海岸出面咧，就整咗成二十艘沉船，有成二十艘沉船整沉曬嘅，抌曬落個海岸邊嗰度，咁啊阻住曬你，你有船經過，你都會塞住嗰個海岸邊嗰度啦。咁佈置曬好大量嘅水雷喺外圍一帶啦。咁其實有美國嘅軍工專家，啲軍工啲工兵嗰啲專家嚟到睇，哇！呢、這個真係佢自己睇落都皺曬眉頭啦。佢就話呢個都應該係算係史上最徹底、最周密嘅破壞嚟嘅，搞到嗰個失堡個港口。結果點搞啦？盟軍足足用咗三個星期啊，包括水鬼隊啊、打撈隊啊。拆曬嗰百幾個水雷啊，將嗰啲沉船啊，二十艘沉船拉好上嚟，搞曬整好曬佢啊，附近打爛曬啲嘢，慢慢整翻好回復佢啊，拖咗三個星期。嗱，一場戰爭裏邊咧，咁緊急嘅戰爭裏邊咧，人造碼頭用得唔耐嘅，有一個好大嘅港口啊，而呢個港口足足拖咗盟軍三個星期，拖咗三個星期，其實好關鍵嘅其實。咁當然啲時間已經拖遲咗就拖遲咗，但係就冇絕對嘅。當其時，基於大勢問題啦，嗰個拖係一定有 部分的拖延的，但是就以影響對於局勢沒有很大的影響，但是這個都是舒利賓將軍的一項好有投降之前的好有好重大的貢獻嚟嘅，咁就拖住咗呢個失保。咁啊失保直接攻陷咗之後啦，咁開始就慢慢嘅吞吐量恢復翻啦，即係三個星期之後慢慢開始恢復啦。咁之後慢慢開始做呢個好龐大嘅吞吐量，亦都自從失保呢個碼頭開始起入之後，其實即係人工碼頭方面嗰個功用都開始慢已經降低咗啦，咁就慢慢漸漸降低咗。呢個正式一個再不是一個自己整出嚟嘅人造碼頭去運載啦，咁就由呢個失保慢慢去負責呢個吞吐量啦。當其時慢慢整咗佢一段時間都數以百計啊，數以百噸計、千萬萬噸計咁嘅貨物同埋支援。喺呢個失保上嚟啦，咁開始嗱贏咗失保之後咧，咁下一轉咧就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打呢個卡昂。卡昂之前我都有講到一樣嘢，其實已經因為有五個啦，當其時嚟到邦托嘅，我叫邦托啦，嚟到邦托嘅裝甲師，其實呢個黨衛軍嘅裝甲師嚟到卡昂一帶去同呢個英軍周旋，咁就喺僵持咗一段時間，其實英軍都打唔入呢個卡昂呢個地方。咁我哋再下一張相。咁就自從美軍攻陷咗失保之後咧，咁而家得翻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當然就係呢一個卡昂啦。咁卡昂就由阿蒙哥馬利將軍去指揮嘅啦。咁就去到嗱，大家見個時間都知呢、這個呢度張地圖嘅地段就係當其時喺呢個去到7月8號至9號之間，呢、這個就係卡昂嘅地段啦。出面嗰個位置就係朱洛金嗰一帶嘅灘頭啦，上到嚟就要進行呢個卡昂市嘅爭奪啦。卡昂市嘅爭奪都堅德軍都堅守咯，都超過都成個月時間都有。咁就呢一段地段，自從美軍都攻陷咗呢個失保之後，咁卡昂市就成為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特別係下一個最重要要奪取佢嗰個地方咧。如果唔係就都相當麻煩。如果唔係過唔到去卡昂市，佢嗰個位咧，無論美軍要過嚟，甚至乎英軍要過嚟向北些少嘅地方，經過呢個比利時過去。嘅地段啦，你唔可以攞呢、這個地方係唔可以攞唔到啊嘛，你又唔會兜下邊內陸走嘅，因為都麻煩。下邊一嗰啲德軍守軍已經唔係一個重點嚟嘅，而家重點就係攞咗諾曼第，攞咗而家卡昂同埋卡昂坦嗰大嘅地方，然之後就慢慢北上，跟住透過比利時同埋荷蘭就突擊呢個德國本土啦。這個都係最基本嗰個打法嚟嘅。咁開始啦，咁就喺自從佔美軍都佔領了呢個失保啦，咁英軍再攻陷唔到呢個卡昂，其實都好，你可以講好瘀啊！咁就開始蒙哥馬利就開始指揮要攻取呢個卡昂市。咁今集時間差唔多，我下集開始就講呢個卡昂嘅最終嘅爭奪啦。咁就下集再見啦，拜拜。 10月16號晚 ，My Radio 八周年台慶聯歡晚會，仲有少量門票，嗱，各位可以把握最後嘅機會，喺辦公時間裏面打24673088預約買飛，到時見啦。